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来跟你说一下如何对 App 包大小做优化。对 App 包大小做优化的目的就是节省用户流量，提高用户下载速度。当初呢，我在主持滴滴客户端的瘦身时，就是奔着对包大小进行最大化优化的目标，三个月内将包大小从 106MB 降到了最低 64MB， 半年内稳定在了 70MB。当时业务还没有停，从 106MB 降到 64MB 的这三个月里如履薄冰，不同团队各显神威，几乎用到了所有手段，也做了很多创新，最终达成了目标。我在这里画了两张瘦身背景图，分别展示了当时主流 APP 的大小以及半年后这些 APP 安装包大小的变化情况，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当时主流 APP 的大小最大的百度和淘宝分别是 131MB 和 115MB， 滴滴是 106MB， 最小的是微信 87MB。 而经过半年的时间，除了滴滴外，每个 APP 的安装包都增大了不少，先前最小的微信也从 87MB 增加到了 116MB。 相信你的团队也曾遇到过或正在经历着对包大小进行优化的任务，特别是 App Store 规定了安装包大小超过 150MB 的 App 不能使用 OTA， 也就是 Over the Air 环境下载，也就是只能在 Wi-Fi 环境下下载，所以 150MB 就成了 App 的生死线，一旦超越了这条线，就很有可能失去大量用户。如果你的 App 要再兼容 iOS 7和 iOS 8的话，苹果官方还规定主二进制 Text 段的大小不能超过 60MB，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甚至都没法提交 App Store。 而实际情况是，业务复杂的 App 轻轻松松就超过了 60MB。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静态库转动态库的方式来快速避免这个限制，但是静态库转动态库后，动态库的大小差不多会增加一倍，这样 150MB 的限制就更难守住了。另外， App 包体积过大对用户更新升级率也会有很大影响，App 包过大既损害用户体验，影响升级率，还会导致无法提交 App Store 的情况，和非 Wi-Fi 环境无法下载，这样可能影响到 App 生死的问题。那么怎样对包大小进行瘦身和控制包大小的不合理增长，就成了重中之重。那接下来我就把我用过的包大小瘦身的方法一个一个的都说给你来听。首先我们来看看官方 App ThinningApp Thinning 是由苹果公司推出的一项可以改善 App 下载进程的新技术，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下载 App 耗费过高流量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节省用户 iOS 设备的存储空间。现在的 iOS 设备屏幕尺寸分辨率越来越多样化，这样也就需要更多资源来匹配不同的尺寸和分辨率，同时 App 也会有32位和64位不同芯片架构的优化版本，如果这些都在一个包里，那么用户下载包的大小势必就会很大。 App Thinning 会专门针对不同的设备来选择只适用于当前设备的内容供下载，比如 iPhone 6只会下载两倍分辨率的图片资源， iPhone 6 Plus 则只会下载三倍分辨率的图片资源。在苹果公司使用 App Thinning 之前，每个 App 包会包含多个芯片的指令集架构文件。以 review.framework 为例，使用 du 命令查看到主文件在 review.framework.warrens.a 目录下大小有 21MB，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使用 du 命令查看到的结果。然后我们可以再使用 file 命令查看 warren 目录下的 review 文件，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显示结果，可以看到 review 文件里还有五个文件， x86-64 和 i386 是用于模拟器的芯片指令集架构文件，ARM64、ARMv7、ARMv7S 是真机的芯片指令集架构文件。这里有一张来自 iOS Support Matrix 的图片，列出来的是历来各个 iOS 设备的指令集详细矩阵分布，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所有设备的芯片指令集以及支持的最高和最低 iOS 版本。使用 App Thinning 之后，用户下载时就只会下载一个适合自己设备的芯片指令集架构文件。 App Thinning 有三种方式，包括 App Slicing、 Bitcode、 On-Demand Resources。 App Slicing 会在你向 iTunes Connect 上传 App 后对 App 做切割，创建不同的变体， 这样就可以适用到不同的设备。 On-demand resources 主要是为游戏多关卡场景服务的，它会根据用户的关卡进度下载随后几个关卡的资源，并且已经过关的资源也会被删掉，这样就可以减少出装 APP 的包大小。 Bytecode 是针对特定设备进行包大小优化，优化不明显。那么如何在你项目里使用 App Scening 呢？其实这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 Xcode 和 App Store 来帮你完成的，你只需要通过 Xcode 添加 XC Assets 目录，然后将图片添加进来即可。首先新建一个文件，选择 Asset Catalog 模板，然后按照 Asset Catalog 的模板添加图片资源即可。添加的2倍分辨率的图片和3倍分辨率的图片会在上传到 App Store 后被创建成不同的变体，以减小 App 安装包的大小。而芯片指令集架构文件只需要按照默认的设置， App Store 就会根据设备创建不同的变体，每个变体里只有当前设备需要的那个芯片指令集架构文件。使用 App Scening 之后，你可以将2倍图和3倍图区分开，从而达到减小 App 安装包体积的目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减小 App 包体积的话，那还需要在图片和代码上继续做优化。接下来我就和你来说说，为了减小 App 安装包的体积，我们还能在图片上做些什么。图片资源的优化空间主要体现在删除无用图片和图片资源压缩这两个方面，而删除无用图片又是其中最容易最应该先做的，像代码瘦身这样难啃的骨头我们就留在后面吧。那么我们是如何找到并删除这些无用图片资源的呢？删除无用图片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下面这6大步骤。第一步，通过 find 命令获取 App 安装包中的所有资源文件。第二，设置用到的资源的类型。第三，使用正则匹配在源码中找出使用到的资源名。第四，使用 find 命令找到的所有资源文件，再去掉代码中使用到的资源文件，剩下的就是无用资源了。第五，对于按照规则设置的资源名，我们需要在匹配使用资源的正则表达式里添加相应的规则。第六，确认无用资源后，就可以对这些无用资源执行删除操作了。这个删除操作你可以使用 NS File Manager 系统内提供的功能来完成。我用一张图片表示了这个过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如果你不想自己重新写一个工具的话，可以选择开源的工具直接使用。我觉得目前最好用的就是 LS Unused Resources， 特别是对于使用编号规则的图片来说，可以通过直接添加规则来处理，使用方式也很简单。那这里有一个动画演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无用图片资源处理完了，那么有用的图片还有瘦身的空间吗？答案是有的。对于 App 来说，图片资源总会在安装包里占个大头，对他们最好的处理就是在不损失图片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做压缩。目前比较好的压缩方案是将图片转成 WebP。 WebP 是谷歌公司的一个开源项目。首先我们一起看看选择 WebP 的理由。 WebP 压缩率高，而且肉眼看不出差异，同时支持有损和无损两种压缩模式。比如将这幅图转为 Animated WebP， 有损压缩模式下可减少 64% 的大小，无损压缩模式下可减少 19% 大小。 WebP 支持 Alpha 透明和 24-bit 颜色数，不会像 PNG8 那样因为色彩不够而出现毛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怎么把图片转成 WebP。 谷歌公司在开源 WebP 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图片压缩工具 CWebP， 来将其他图片转成 WebP。 CWebP 使用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根据图片情况设置好参数就行。 CWebP 的语法是 CWebP options input file 杠 o output file.webp。比如你要选择无损压缩模式的话，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cwebp杠 lossless original.png 杠 o new.webp， 其中杠 lossless 表示的是要对输入的 png 图像进行无损编码转成 webp 图片，不使用杠 lossless 则表示有损压缩。在 cwebp 语法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参数杠 qfloat。图片色值在不同情况下可以选择用杠 Q 参数来进行设置， 在不损失图片质量情况下进行最大化压缩。小于256色适合无损压缩，压缩率高，参数使用杠 lossless 杠 Q100， 大于256色使用 75% 有损压缩，参数使用杠 Q75， 远大于256色使用 75% 以下压缩率，参数杠 Q50 杠 M6。 除了 CWebP 工具外，你还可以选择由腾讯公司开发的 iSpart。 iSpart 是一个 GUI 工具，操作方便快捷，可以实现 PNG 格式转 WebP， 同时提供批量处理和记录操作配置的功能。如果是其他格式的图片要转成 WebP 格式的话，需要先将其转成 PNG 格式，再转成 WebP 格式。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它的 GUI 页面。图片压缩完了并不是结束，我们还需要在显示图片时使用 Lab WebP 进行解析。这里有一个 iOS 工程使用 Lab WebP 的范例，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进行查看。不过 WebP 在 CPU 消耗和解码时间上会比 PNG 高两倍，所以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在性能和体积上做取舍。我的建议是，如果图片大小超过了 100KB， 你可以考虑使用 WebP， 而小于 100KB 时，你可以使用网页工具 TinyPNG 或者 GUI 工具 Image Optim 进行图片压缩。这两个工具的压缩率没有 WebP 那么高，不会改变图片压缩方式，所以解析时对其性能损耗也不会增加。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代码瘦身。 APP 的安装包主要是由资源和可执行文件组成的，所以我们在掌握了对图片资源的处理方式后，需要再一起来看看对可执行文件的瘦身方法。可执行文件就是麦车文件，其大小是由代码量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对可执行文件进行瘦身就是找到并删除无用代码的过程，而查找无用代码时，我们可以按照找无用图片的思路，即首先找出方法和类的全集，然后找到使用过的方法和类，接下来取两者的差集得到无用代码，最后由人工确认无用代码可删除后进行删除即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具体的代码瘦身方法。我先和你说一下怎么快速找到方法和类的全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link map 来获得所有的代码类和方法的信息。获取 link map 可以通过将 build setting 里的 write link map file 设置为 yes， 然后指定 pass to link map file 的路径，就可以得到每次编译后的 link map 文件了。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选项如何设置，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link map 文件分为三部分， object file section 和 symbols，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link map 文件的主要组成示意图。其中 object file 包含了代码工程的所有文件， section 描述了代码段在生成的麦车欧里的偏移位置和大小， symbols 会列出每个方法类 block 以及它们的大小。通过 link map， 你不光可以统计出所有的方法和类，还能够清晰地看到代码所占包大小的具体分布，进而针对性地进行代码优化。得到了代码的全集信息以后，我们还需要找到已使用的方法和类，这样才能获取到差集，找出无用代码。所以接下来我就先和你说说怎么通过麦车欧取到使用过的方法和类。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和你提到过 iOS 的方法都会通过 OBGC Message Send 来调用，而 OBGC Message Send 在麦车欧文件里是通过 OBGC Cell Refs 这个 section 来获取 selector 这个参数的，所以 OBGC Cell Refs 里的方法一定是被调用了的。 OBGC Class Refs 里是被调用过的类， OBGC Super Refs 是调用过 Super 的类。通过 OBGC Class Refs 和 OBGC Super Refs， 我们就可以找出使用过的类和子类。那么麦车欧文件的 OBGC Cell Refs、 OBGC Class Refs 和 OBGC Super Refs 怎么查看呢？我们可以使用麦车欧 View 这个软件来查看麦车欧文件里的信息。麦车欧 View 同时也是一款开源软件，如果你对源码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这个地址来查看。具体的查看方法我将通过一个案例和你来展开。首先我们需要编译一个 App， 在这里我 clone 了一个GitHub 上的示例下来编译，然后将生成的 GCD fetch feed.app 包解开，取出 GCD Fetch Feed。最后，我们可以使用 Match O View 来查看 Match O 里的信息了。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 OBGC Cell Refs、OBGC Class Refs 和 OBGC Super Refs 这三个 section。但是，这种查看方法并不是完美的，还会有些问题。原因在于 Objective-C 是门动态语言，方法调用可以写成在运行时动态调用，这样就无法收集全所有调用的方法和类。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找出的无用方法和类就只能作为参考，还需要二次确认。那么有什么好的工具能够找出无用的代码吗？我用过不少工具，但效果其实都不是很好，都卡在了各种运用运行时调用方法的写法上。即使是大名鼎鼎的 AppCode 在这方面也做得不是很好，当代码量过百万行时， AppCode 的静态分析会歇菜。但是如果工程量不是很大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直接使用 AppCode 来做分析，毕竟代码量达到百万行的工程并不多，而那些代码量达到百万行的团队则会自己通过 Clun 静态分析来开发工具去检查无用的方法和类。用 AppCode 做分析的方法很简单，直接在 AppCode 里选择 Code Inspect Code 就可以进行静态分析。静态分析完以后，我们可以在 Unused Code 里看到所有的无用代码，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这些无用代码的类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接下来我和你说一下这些无用代码的主要类型。无用类主要包括 Unused Class 是无用类，Unused import statement 是无用类引入声明， Unused property 是无用的属性。无用方法主要包括 Unused method 是无用的方法， Unused parameter 是无用的参数， Unused instance variable 是无用的实例变量， Unused local variable 是无用的局部变量， Unused value 是无用的值。无用宏主要包括 Unused macro 是无用的宏。无用全局主要包括 Unused Global Declaration 是无用全局声明。看似 AppCode 已经把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其实不然。下面我再和你列举一下 AppCode 静态检查的问题。 JSON Model 里定义了未使用的协议会被判定为无用协议，如果子类使用了父类的方法，父类的这个方法不会被认为使用了，通过点的方式使用属性，该属性会被认为没有使用。使用 perform selector 方式调用的方法也检查不出来，比如 self perform selector at selector arrival refresh time， 运行时声明类的情况检查不出来，比如通过 ns class from string 方式调用的类会被查出为没有使用的类，比如 layer class 等于 ns class from string at sm float layer， 还有以 self class 执行 exercise token 方法，这样不指定类名的方式使用的类会被认为该类没有被使用。像 UI Table View 的自定义的 Cell 使用 Register Class， 这样的情况也会认为这个 Cell 没有被使用。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呢，使用 AppCode 检查出来的无用代码还需要人工二次确认才能够安全删除掉。即使你使用 Link Map 结合 Match O 或者 AppCode 的方式，通过静态检查已经找到并删除了无用的代码，那么就能说包里完全没有无用的代码了吗？那实际上在 APP 的不断迭代过程当中，新人不断接手，业务功能需求不断替换，会留下很多无用代码，这些代码在执行静态检查时会被用到，但是线上可能连这些老功能的入口都没有了，更是没有机会被用户用到，也就是说这些无用功能相关的代码也是可以删除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检查出这些无用代码呢？通过 OBGC 的 runtime 源码，我们可以找到怎么判断一个类是否初始化过的函数。这里有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is initialize 的结果会保存到原类的 class RWT 结构体的 flags 信息里。flags 的一左移29位记录的就是这个类是否初始化了的信息。而 flags 的其他位记录的信息，你可以点击文稿参看 OBGC runtime 的源码。Flags 采用位方式记录布尔值的方式易于扩展，所用存储空间小，检索性能也好，所以经常阅读优秀代码特别有助于提高我们自己的代码质量。这里我插一句题外话，我面试应聘者的时候常常会问他们苹果公司为什么要设计原类这样的开放问题， 结果呢，就是我所见的大部分应聘者都只能说出原类是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只是奔着学习 runtime 这个知识点而学习，并没有在学习过程中多想想为什么。比如为什么类结构要这么设计，为什么一个类要设计两个结构体等等类似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学习是不够的，是学不到精髓的，很多优秀的代码可能就会被错过。好了，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文内容当中。既然能够在运行中看到类是否初始化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出有哪些类是没有初始化的，即找到在真实环境中没有用到的类并清理掉。具体编写运行时无用类检查工具时，我们可以在线下测试环节去检查所有类，先检查出哪些类没有初始化，然后上线后针对那些没有初始化的类进行多版本监测观察，看看哪些是在主流程外个别情况下会用到的，判断合理性后进行二次确认，最终得到真正没有用到的类并删掉。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主要和你分享的是 APP 安装包的一些瘦身方案。在我看来，可以把包瘦身方案根据 APP 的代码量等因素划分为两种。对于上线时间不长的新 APP 和那些代码量不大的 APP 来说，做些资源上的优化，再结合使用 APP Code 就能够有很好的收益，而且把这些流程加入工作流后，日常工作量也不会太大。但是对于代码量大而且业务需求迭代时间很长的 APP 来说，包大小的瘦身之路依然任重道远，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完善。 LinkMap 加 MatchO 取差级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每次人工确认的成本是非常大的，只适合突击和应急清理时使用。最后，日常采用的方案可能还是用运行时检查类的方式，这种大力度检查的方式精度虽然不高，但是人工工作量会小很多。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吧，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今天我提到了运行时检查类是否被使用的方案，那么你来写个使用这种方案的小工具，来检查下你的 APP 里有哪些类实际上是没用被初始化用到的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